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智力有声制作。第1066集，遗言。孟旭峰的眼神阴冷，让人毛骨悚然。 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见死不救了吧？我就是要那些练武功的人都死。 你不过是被人利用了而已。 这时外头展昭和白玉堂进来了，说话的是展昭。白玉堂打开门，小五背着小四子进来，小梁子也跟着溜达了进来。显然小梁子听到了刚才孟旭峰的话，一脸的嫌弃。 魏亨通已经死了， 展昭告诉孟旭峰。孟旭峰并不意外，只是笑着点头。 我知道，我们已经没有利用的价值了，要死是应该的。知道他们身份的只有我和魏亨通，我们一死，你们这案子也可以结了。 众人就看到孟旭峰弯着的嘴角有红黑色的血丝流下来，嘴唇已经发紫。 他服的什么毒？ 已经没救了。 展昭和白玉堂都忍不住皱眉。孟旭峰似乎并不在意自己被抛弃，他和魏亨通的死完全是弃卒保车。魏亨通如果是被人弄死的，那孟旭峰就是自己开开心心死的，瞧这表情多自在。孟旭峰呵呵笑着，张着带血的嘴。 我到下面去等着看。 你想看什么？想看人灭了中原武林吗？ 中原武林也好，西域武林也好，天底下的练武之人，无论是江湖人还是战将，全部都一样。我要看你们自相残杀。 边说孟旭峰边开始大口大口吐血。公孙皱眉看着他，这个人连自寻死路也要用最惨烈的方法，分明有数百种毒药可以让他选，可他偏偏要选药性最烈的一种。小四子往展昭身旁躲了躲，眼前这个显然不是他记忆中那个和和气气的梦梦，完全是一个陌生的人。孟旭峰自行了断丧了命，可是他没选择死在家里，而是死在了只有公孙能找到的这个书斋，可能也是想将最后这一遗言告诉公孙。 这人一辈子都活在不甘心里。 公孙叹了口气，他替孟旭峰觉得可惜，也对孟旭峰最后一番话接受不能。这么多年的同窗好友，他心中一直觉得孟旭峰是个好大夫，可他却说他喜欢看人痛苦丧命。 线索都断了， 赵普让影卫们给孟旭峰收尸，然后走了回来。 似乎是有人想把这一片翻过去。 杀了这么多人就想不认账？就算是江湖人抢位子，也没有这种道理。 想就这么算了，哼，没那么容易，一个都别想跑。 众人都微微一愣，同时看展昭。 你想的好像是有线索了一样。 展昭揉着靠着自己腿的小四子的圆脸蛋，眼里是猫一样的笑容。公孙和赵普都看白玉堂，白玉堂坚定了一下，他家猫的面部表情明显是有头绪了。展昭拉着众人迅速回了武庄，找来了天尊、阴侯、陆天寒还有无杀大师。众人都有些不解，只见展昭将四个当今武林功夫最好的老头集中到了一起，提了一个要求。这要求很简单，展昭要他们四个一人去一个门派，将四大门派现任的掌门一把手和二把手都抓来。众人都不解地看着展昭，与此同时，展昭又找来了一个人，魔宫的一个老太太，姓童，展昭叫她童奶奶。 千面童奶奶？ 童奶奶啊，是当今天下易容术最好的。 你要将那些掌门都抓来，然后呢？ 然后易容成他们的样子，混进门派去，等人来联系。 众人盯着展昭看，良久，林彦火一拍手， 好主意。 白玉堂也点头，虽然有那么点乱来的意思，不过简单粗暴可行。 他们要是反抗怎么办？ 展昭微微一挑眉，示意众人看隔壁桌正打麻将的四个老头，那意思看抓人的是谁，倒是反抗一个看看。众人摸着下巴点头，靠谱。半个时辰之后，天尊、阴侯、五杀大师和陆天寒像提小鸡枣一样，把各大门派的大当家和二当家都提来了。阴侯去提的是潘礼和一个叫不上名字的副帮主，无杀大师抓的是洛满金和一个副手，陆天寒抓回来的是严行义和严天俊。天尊麻烦点，去了趟东皇门，除了长孙晋和大弟子司徒月，还把板着脸的明熙师太给抓回来了。大和尚玄宁瞧着一脸不满的明熙师太，问天尊， 老神仙，你把这姑子抓来干嘛？ 明熙拽住玄宁到隔壁吵架去了，也懒得管这群被抓的后辈。少林方丈一个劲儿摇头，拽住一群要去八卦的小和尚。这四位当家人都被点了穴道，他们当然不满，只是动不了也说不出口。展昭等人将他们分别关到了四个房间里，简单的给他们说了一下抓他们来的原因。洛满金伤得还挺重呢，因此没有意见。长孙晋死里逃生，只有一个要求，请去东皇门的人帮忙看着女儿的安全，别让她被害。而潘礼和严行义的反应就稍微微妙了一些。潘礼十分不满，严行义一言不发，另外弟子严天俊脾气暴躁，一脸的不悦，但展昭他们也不理会。将人安顿好之后，童奶奶就开始给众人化妆。赵普假扮洛满金，折影假扮他的副手，正好洛满金伤重，因此请了大夫诊治。公孙假扮郎中，和赵普待在一起。邹良假扮成潘礼，林业火假扮成了那个副帮主，潜入石虎堂。龙桥广假扮严行义，欧阳假扮严天俊，潜入二言宫。最后展昭假扮长孙晋，白玉堂假扮司徒月。说起来，司徒月平时就一脸严肃不爱说话，白玉堂假扮起来倒是不费劲儿。众人安排好之后，童奶奶教了他们一些发音的技巧，让声音更接近，还有几人的行动特点和一些习惯。这几人都挺聪明，扮得很像。当夜，四大门派众人还是和往日一样，却不知道他们的掌门已经换了人。赵普比较清闲，就在洛满金房间里眯着睡觉，公孙靠在一旁坐着看书，跟赵普聊天。二言宫和石虎堂都是新帮主上任，事情比较多，大多是前任帮主葬礼的事情。龙桥广和邹良当然处理得来，手下们也没察觉出什么。唯一觉得稍稍有些不适的是，众人发现言行义似乎比以往话多了些，而潘礼则比平时话少了些。比较难搞的是展昭和白玉堂这两位潜入东皇门的。长孙晋有个闺女，展昭也挺困扰，不过好在长孙晋平日好像也是严父，女儿不会搂着他撒娇。而假扮成司徒月的白玉堂也是遇到点问题，东皇门还有花依晨和秦边这两个师兄弟，三人的关系似乎有些微妙。而东皇门内部的徒弟也大致分成三派，各自支持不同的人，其中花依晨的拥趸最多，风头比司徒月这个大师兄可是劲多了。而且白玉堂从交谈中感觉花依晨似乎有些提防司徒月。不过长孙晋貌似更喜欢大徒弟司徒月和二徒弟秦边，反而不是很待见花依晨，大概是嫌弃他轻浮。当夜展昭在人前摆谱终于结束，回到房间关上门就开始揉肩膀。这时窗户一开，白玉堂进来了，可惜展昭看到的是司徒月的脸，有些不习惯。白玉堂也挺累，关上窗户算是松了口气。 有没有查到什么？ 目前一切正常，没发现什么不妥。 白玉堂边说边摸了摸那张假脸， 真难受。 展昭伸手戳了戳白玉堂脸，白玉堂也去研究展昭的假胡子。 东皇门除了被抓起来的司徒月以外，还剩下花一晨和秦边两有嫌疑，不如晚上去监视一下他们的行动。 嗯。 白玉堂点头，刚想说话，外头传来了脚步声，展昭一指屏风后边，白玉堂一闪身躲到了那边。没多久传来了敲门声。 老爷， 进来吧。 展昭板起脸，学着长孙晋的声音。门打开，一个小厮端着食盒走了进来，放到桌上，说了句老爷用膳，就退出去了。展昭打开食盒看了看，晚饭菜还是不错的，就叫白玉堂出来一起吃。白玉堂刚坐下，却听到什么声音传来。 你有没有听到 啊？ 展昭伸手从袖兜里拿出了一个竹筒来，白玉堂望天，这是公孙用来养蛊虫的竹筒， 非要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啊。 展昭给白玉堂看那个竹筒，就听里头传来咔嗒咔嗒的声音，似乎是里边的虫子在撞竹筒。 你忘了给他吃饭啊？ 这个是临出门的时候小四子给我的，说是如果四周围的环境有毒，虫子就会开始撞竹筒。 展昭将竹筒收起来，白玉堂微微一愣，看了看四周。 刚才他没动静啊。 说着，两人的视线都落到了那个食盒上，随后对视了一眼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